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四十五集，师徒分歧。潘斌压根儿就没顾得上搭理阿东，他在床边的椅子坐下，急急就道：“ 润清啊，咱们老师恐怕闯祸了。” 唐范一愣，忙问：“此话怎讲？”他们的老师便是邱俊，目前在国子监任祭酒。潘斌道：“ 前些日子，汪直上书请求收复河套，这事儿。”你知道吧？ 汤范点点头。何止知道，汪直还找他商量过呢。潘斌又道：“ 听说朝廷上都反对得很，连十分宠信他的陛下也都驳回了他的提议，但汪直不死心。前两天正好北边鞑靼人犯边的消息传来，汪直又上书主战，还自请前往。” 这时候正好有人端茶进来，递至潘斌跟前。潘斌看也没看，端过来喝了一口，不经意瞥了一眼，差点没把茶都喷出来。给他送茶的竟然不是刚才见过的小丫头，而是一身锦衣卫服饰的随州。随百户身着秋香色团袖飞鱼一伞，腰间别着绣春刀，往房间里一站。潘斌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顿时头皮发麻，哪里还坐得稳。纵然他官职明明比随州高得多，也连忙站起来干笑道：“ 是随老弟吧？我听润清说过你好几回了，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啊。” 随州点点头，将茶具放下：“ 你们聊，我有事先回北政府司了。” 照说他这样有点不把潘斌当回事，但在那股气场之下，潘斌竟也觉得理所当然，并没有感到哪里不妥，只连连道：“ 好好，你忙去吧。” 但见随州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对潘斌道：“ 大人，润清刚喝了药，等会儿怕是会早睡。” 言下之意，你们别聊得太晚了。潘斌还能说什么，只能僵着脸说好好好。随州一走，潘斌总算松了口气，方才回转过神来，觉得自己刚刚的表现有点丢脸，但眼前还有更要紧的事情。他说道：“ 刚才说到哪里了？”“ 汪直上书主战。”“ 对对，但是朝中大多数人都不主张开战，但也有支持汪直的，结果两边就掐起来了。这其实啊，也不是咱们的事儿。不过眼看着陛下的态度有所松动，似乎要同意汪直出征了，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一波人上奏弹劾汪直，说他好大喜功，为了一己私欲又要穷兵黩武，非得把大明国库败光了才干净，还说汪直身为宦官却意图染指兵权，时有重蹈当年王振覆辙之嫌。” 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还没说出个重点来。唐范也不打断他，因为从潘斌的话里头也可以看出一些证据来。汪直掌握西城，又得皇帝和贵妃宠幸，跟螃蟹似的，怎么横就怎么来，朝廷官员都被他弄下去一波，还借着武安侯府案把手插进勋贵的圈子里搅和，看起来简直无敌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无敌，他还要受到不少辖制。这种辖制首先就来自于皇帝。大明立国以来，成化朝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朝代。为什么呢？因为皇帝不想干活， 而底下的内阁宰辅们也没有强势到想抛开皇帝独当一面撑起这个国家，大家都想抱紧皇帝和贵妃的大腿，得过且过。那么这个时候说到底，朝政就还是皇帝在做主。皇帝就是皇帝，他也有帝王心术，会扶植出汪直、上明、万通这些人去跟文臣对抗，搞一些历代帝王都喜欢搞的平衡策略。但是这位成化帝又不是那么强势的人，所以他的主意就总会左右摇摆。就像这一次，他一开始是不愿意大动干戈的，所以驳回了汪直收复河套的提议。底下的大臣们也都看准了风向标，跟着起来反对汪直。但随着汪直说的次数多了，皇帝也会开始幻想起打胜仗的情形。哪个皇帝不愿意开疆拓土呢？所以他的主意就开始动摇了。这时候那些跟紧皇帝脚步的大臣们有一部分反应过来了，开始赞同汪直，有一部分还没有，所以继续反对。再加上本朝自英宗皇帝被俘之后早就没了早年的底气，朝中首显的意见占了上风，很多人都宁愿主和不愿开战。说到底，大家还是习惯了安逸的日子，担心激怒鞑靼人之后重演土木堡之变的悲剧。当然也还有一部分正直之士不愿意看到汪直这样的宦官掌权，或者本身就反对打仗的也跟着上书反对。这一部分正直之士里也有唐范、潘斌他们的老师邱俊。邱俊虽然不是言官，但也有上奏的权利，他也上书反对这次出征开战，尤其反对汪直前往，觉得汪直纯粹只是想要捞军功，才会一直怂恿皇帝打仗。汪直还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前两天皇帝终于同意汪直的提议，任命督察院左都御史王悦以兵部尚书衔提督军务保国公朱勇为副帅，汪直监军，率兵前往河套地区监察敌情，若遇犯境者可酌情击之。监察敌情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温柔了，实际上就是同意汪直去打仗的。反正到了那边，天高皇帝远，王悦也是磨刀霍霍的主战派，到时候还不是跟汪直串通一气，任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问题来了，眼看皇帝已经改变主意，反对的人见劝阻无效，渐渐也就偃旗息鼓了，只有邱俊还坚持不懈地上奏，言辞还越来越激烈，甚至对汪直颇有辱骂之词，结果终于激怒了皇帝。皇帝挥挥手让他老人家收拾收拾包袱去南京上任吧。潘斌说到这里唉声叹气， 哎，你说咱们这老师真是不消停，他又不是言官，这里头有他什么事儿啊？安安分分的在国子监当祭酒不行吗？现在好了，去南京当官，说得好听还是户部右侍郎，整整升了一整级的。可谁不知道南京就是个养老的地方，去了那里还能指望有回京的一天？ 唐范听着有些心虚，这事儿说到底还是他鼓励汪直去向皇帝提议的，就算不是罪魁祸首也是帮凶，谁知道到头来却把自家老师给坑了。 要不你去劝劝老师，让他重新上一封奏折给陛下认个错，陛下素来心软，肯定会原谅老师的，你最受老师看重，你的话最管用了。 潘斌对唐范道。唐范摇摇头，唉，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师的性子，他若是那等会逢迎上意的人，以他的学识怎么会到现在还是个国子监祭酒啊。潘斌听了越发愁容满面，官场上师生如父子， 本来就该当老师的来照拂门生，结果到他们身上却反过来了。他心里头不免埋怨邱老头多事，但不管怎么说，终归还是师生，能帮的话肯定要帮的。唐范心里也有些愧疚，他完全没想到这事儿到最后会绕到自己老师身上。他说着不抱希望的话，要不这样，明日我就去老师那里劝劝他，看能不能让他回心转意。 也好啊，我与你一道去吧，总不能看着老师就这么被名声暗贬吧。 两人说定了这件事儿，隔天一大早就相约出门前往邱郡府上。邱家的人正在收拾行李，为前往南京做准备。虽说是去劝说，但潘斌和唐范心里都知道，以邱老头的倔强是很难改变主意的。眼看就快要入冬了，北地寒冷干燥，南方温暖湿润，潘斌提了两瓶有去除风湿功效的药酒给老师，唐范则带了一些糕点给邱家小孩子解馋，又买了些常用的现成药丸，以备他们路上不时之需。邱俊看见他们来了，自然很高兴，忙让人备茶，招呼他们坐下。只是在听见他们的来意之后，邱老头就变得有些兴致寥寥了。他摆摆手道， 此事不必多言了，我不会改变主意了。一个宦官本来就不懂得兵事，带着兵到北边乱打一气，到时候就随便砍点人头冒领功劳，这也不是新鲜事了。土木堡之变还历历在目呢，陛下这就忘了先帝的教训了？哼，难不成非得再来一次北京保卫战才甘心吗？ 一个人学问成就如何跟他的人品是没有关系的，同样跟性格也没有太大关系。邱俊学问很好，但这并不妨碍他性格执拗，一旦打定了主意谁也劝不了。潘斌对唐范使了个眼色，唐范慢腾腾地道，老师，学生有一言不知当说不当说。邱俊瞪了他一眼，笑骂道， 在我跟前还装什么老？ 唐范先是笑了笑，而后正容道，自从太祖皇帝起便重用宦官，郑和侯显这些人暂且就不说了，如今的怀恩也能算得上忠义之士。皇帝任用宦官已成定制，纵使出了一个王振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皇帝对于宦官的信任确实比外臣更深，此其一。就拿太子殿下来说，当年他能够辗转宫廷侥幸存活，也是全赖内宫的宫人们保全，等他登基之后肯定也会对宦官更加信任的，这是人之常情。既然宦官掌权不可避免，此事非你我能够改变，那么就算不是汪直也会是其他人。虽说汪直掌管西厂之后抓了不少官员下狱，不过细论起来这些人里却没有一个平头百姓，这比东厂已经算是要好许多了。有西厂制衡，东厂也不敢过于猖狂，这也算是汪直的一桩好处。还有自从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国力日渐下降，从前还敢主动出击，如今却连人家打上门来了也不敢出手，长此以往龟缩不战，必然助长敌方嚣张气焰，让周围一族都以为我大明软弱可欺。所以学生以为这次汪直北征其实也是有所必要的，老师就不要为此气坏身体了。他本以为一席话说出来有理有据，邱俊就是不赞同，起码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激动了。谁知道邱俊脸色越来越沉，等唐反说完就摇摇头冷声道， 阮卿，你太让我失望了， 本以为你就算不敢上书力争，起码也不会反对我的观点，谁知你竟然还站在汪直那一边，你到底还有没有身为文官的风骨？不错，国朝宦官掌权确实是常事，太祖皇帝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可你看看近些年来跟宦官过从甚密的，最后有什么好下场？就算是跟淮安交好的于子俊，也不敢这样公然的帮淮安宣传造势呢。你真是青出于蓝，越发的出息了。你也知道，如今国力不济，仗不是想打就能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切都是银钱堆叠出来的。国库如今有这么多钱吗？打仗打仗，你说的轻巧，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把汪直放出去了，他不杀几个平民百姓的人头来冒充功劳就不错了。 潘斌没想到把小师弟喊来，非但不能把老师劝消气，反倒火上加油了，忙道： 您消消气，消消气。 邱俊意犹未尽： 阮清啊，你这性子若能静下心来好好做学问，将来未必不能成为一代名家，可你偏偏要离开翰林院那个清静地方，在外头摸爬滚打。我听说上回宫里出了事情，还把你牵扯进去了，你现在跟汪直搅和在一起了？ 潘冰使劲朝唐范递眼色，让他别再说什么惹老头生气的。唐范苦笑： 没有的事，只是上次查一个案子的时候，正好阴差阳错跟汪直认识了，他知道我是顺天府推官，所以让我过去帮个忙，打个下手而已。 发生在东宫那件事，因为涉及宫闱，大家也只知道是韩芳死了小儿子，凶手竟然还是他的大儿子，很是唏嘘了一阵。万贵妃的嫌疑被洗清，那碗绿豆百合汤自然也无人提起了。至于其他传闻，虽说外头影影绰绰的传，可终归没有经过证实，都是谣言。唐范破案有功，在皇帝和贵妃面前都留下了印象，但在外头反而功劳不显。尤其是万贵妃，虽然那天她对唐范当着众人的面问他是不是凶手这件事很是恼怒，事后还气冲冲地对皇帝说此人轻浮不堪大任，但后来唐范不仅破了案子，还洗刷了他的嫌疑，这似乎又证明唐范是一个有胆色而且有能力的官员。万贵妃跋扈已久，轻易不会把别人的讨好放在眼里，这一次却欠下唐范一份大人情。若是他还记得这份人情的话，唐范的升迁也指日可待了。幸好邱俊不知内情，否则要是知道自己的学生阴差阳错得了万贵妃和汪直的赏识，估计能呕血三升。唐范自然也不敢跟他提起自己跟汪直建议北征的事情，要不估计连师徒也做不成了。但就算是这样，师生见面还是闹得不欢而散。邱俊对唐范和潘斌二人很失望，觉得他们在官场上久了，连做人的基本原则也失去了，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唯唯诺诺，只知道随波逐流。从邱府出来的时候，潘斌抱怨道： 刚才你就不应该跟老师争执，他说什么就由他说去，忍忍不就过去了？ 汤范无奈：我也不想的，不知道老师竟然一句也听不进去。 老师也是的，为何那般古板顽固？ 但凡稍微圆滑一些，以他的资历和学问，现在也不该只是国子监祭酒了。 唐范默默无语。两人出了街口，便分道扬镳。潘斌不忘嘱咐他，明日该去衙门里上班了。唐范则一个人，默默地走在长街上，眼前繁华热闹，皆不能入他的眼。他在想，其实自己是不是专心办案，少掺和朝廷大事会更好一些。毕竟他现在只是一个从六品小官，这些事情都离他太遥远了，压根没必要为了这个跟自己老师过不去，管得也太宽。但另外一个声音又在告诉他，其实他的观点并没有错，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要因为跟老师意见不合就轻易退却。古人也说了，位卑不敢忘忧国。